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初探量化世界。在2000年顶峰时期，高盛雇佣了600名交易员为机构客户买卖现金股票，可如今这个数字只有2名了。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余音未散，专家面对股票和证券交易中越来越多的机器参与提出了警告，因为机器的崛起逐渐导致了手操交易工作的消失。很久之前，瑞银集团的交易大厅是文章当中照片那样的，堪称人山人海。八年之后，交易大厅就已经只有第二张照片那样门可罗雀了。那事实上，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量化交易模型研究理论的逐渐成熟，现金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以及投行的相当一部分业务都在朝着自动化的方向迈进。而发展到2017年 ,RunningCry 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比特币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小众玩家走入了公众视野，币价也是一飞冲天，很多炒币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更有一部分人将金融业的量化策略应用其中，无论是搬砖还是波段，在不成熟的市场初期都赚了个爽快。那这节课开始，我们就来探索一下量化的世界，作为我们 Python 专栏的综合实践模块，希望你能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收获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先来看看交易究竟是什么。市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亚当斯在《国富论》当中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市场和理性人之间是如何交互，最终让整个社会受益的。而市场的核心是交换，人类发展最开始是物物交换，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产生于货币诞生之前，不过这种方式非常低效，不便于流通交换，经常会出现的情况是要走很长的交换链条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物品。于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了，社会分工也逐渐出现了，人们把自己生产的商品换成一般等价物，然后再换成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而交换的核心就是买和卖，当买卖双方对价格预期相等的时候，交易达成。随着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股票、债券、期权、期货等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也朝着复杂的方向去发展。在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资银行当中，量化基金交易员这种角色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复杂的衍生品基础上分析投资标的的价值，然后以某种策略来管理持有仓位，进行买进和卖出。为什么交易能赚钱，是很多人疑惑不解的地方。市场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可以肯定的是有的，但虽有迹可循却无法可依。交易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使得金融数据的噪音极大，我们无法简单的从某一两个因子来确定的推导出行情变化。所以交易员这个行业本身对自身素质要求是极高的，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比如包括金融功底、数理逻辑、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对心理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这种直接和钱打交道并直面人性深处欲望的行业，也因此吸引了无数高手的参与，很多人因此暴富，也有不少人破产一无所有。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这种因为心理素质原因带来的风险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插一句题外话，刚接触量化交易的朋友都很容易被这几个词绕晕，量化交易、程序化交易、算法交易、高频交易和自动化交易平台。虽然我遇到过不少行业内的人也混用这词儿，但是作为初学者来说，厘清这些术语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在别人说出这些高大上的词儿的时候，我们心里不用犯怵了。先来看程序化交易，它通常用计算机程序代替交易员来具体执行金融产品的买卖。比如一个基金经理需要卖出大量股票，如果直接挂一个大的卖单可能会影响市场，那就用计算机程序拆分成小单慢慢执行。所以量化交易的下层通常是程序交易，而算法交易通常用于高频交易中，它指的是通过算法快速判定买卖的时间点，快速买卖多个产品。量化交易则通常是指使用数学、统计甚至机器学习的方法去找寻合适的买卖时机。所以在这个维度的定义之下，算法交易、高频交易还有统计套利都可以算作量化交易。简单而言呢，我们可以认为量化交易的涵盖范围最大，因此当你不确定用哪个词的时候，用量化交易就行了。 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问题哈，规避心理素质原因带来的风险的方法，自然就是量化交易了。量化交易的好处显而易见，最直观来看，计算机不眠不休，不需要交易员实时操盘，满足了人们躺着挣钱的愿景。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想象哈，真要这么做的话，不久之后就要回工地搬砖了。那现实的场景当中，成熟的量化交易也需要有人蹲守，适时干预，防止算法突然失效，造成巨额的交易亏损。在数字货币领域的交易，这一点更加显著。数字货币的交易在全球许多交易所进行，和股票不同，一只股票可能只在少数几个交易所交易，而一种数字货币可以在所有的交易所同时进行交易。那同时，因为没有股市的开盘收盘限制，数字货币的交易通常是7乘以24小时不眠不休，比前世的996福报凶残多了哈。要是真有交易员能在这个市场活下来，我们尊称他一声神仙，那也不为过了。多交易所交易也意味着全球数字货币市场每时每刻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市场一个局部的巨大变动都会影响所有的市场。比如2017年朝鲜氢弹炸了的当天，新闻还没出来，隔壁韩国日本的比特币价格马上拉升了一波。再比如当比特币的负面消息半夜里传出来的时候，其价格也马上跟着暴跌一波。你可以查看我文章当中放的这张图片，它显示了2019年6月比特币在全球头部交易所的价格。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巨大，很有可能你今天还是财富自由状态，明天的财富就没那么自由了。显然在这种市场中交易，人力很难持久支撑，而量化交易就很合适了。通常的电子盘交易，比如股票、数字货币，是通过券商或者软件直接把买卖请求发送给交易所，而算法交易的底层就是让程序来自动实现这类操作。券商或者交易所通常也会提供 API 接口给投资者，比如盈透证券的接口就可以支持股票、期权的行情数据获取和交易，而 Gemini、OKCoin 等交易所也提供了对应的接口进行数字货币行情获取和交易。 Gemini 交易所的公开行情 API 就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 HTTP GET 请求来获取最近的比特币对美元的价格和最近的成交量。相应的这段代码我放在了文章当中，也做了相应的注释，你可以大致浏览一下。对于算法交易系统来说， API 只是最下层的结构。通常而言，一个基本的交易系统应该包括行情模块、策略模块和执行模块。为了辅助策略的开发，通常还会有回测系统辅助。我简单的描绘了他们的分工示意图，并放在了文章对应位置，你可以点击查看。其中行情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实时获取市场的行情数据，通常也负责获取交易账户的状态。策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订阅市场的数据，根据设定的算法发出买卖指令给执行模块。执行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接收并把策略模块发过来的买卖指令封装并转发到交易所，同时监督并确保策略买卖的完整执行。了解了这么多关于量化交易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Python 算法交易。 Python 在金融行业的许多方面都有用到，在算法交易领域更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Python 之所以能在这个行业这么流行，那主要是因为下面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Python 的数据分析能力，算法交易领域的一个基本需求就是高效数据处理能力，而数据处理则是 Python 的强项，特别是 NumPy 加 Pandas 的组合，简直让算法交易开发者的生活质量直线上升。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示一下，如何抓取、格式化和绘制比特币过去一个小时在 Gemini 交易所的价格曲线。相关的代码我都附了详细注释，放在了文章当中，这里就不再多讲，你阅读了解一下即可。通过执行这样的一段代码，我们便可以得到代码下面那张图所示的价格曲线。除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之外，Python 还有许许多多已经开发成熟的算法交易库可供使用，比如你可以使用 Zipline 进行策略回测，或者用 Pifilio 进行投资组合分析，而许多交易所也都提供了基于 Python 的 API 客户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便利的交易平台，有一些算法交易平台可以执行自定义 Python 策略，无需搭建量化交易框架。算法交易平台实际上等效于帮用户完成了行情模块和执行模块，用户只需要在其中定义策略模块，即可进行算法交易和回测。比如 QuantPay 就提供了基于 Zipline 的标准回测环境， 用户可以选择 Python 作为开发语言，并且和社区的网友分享自己的策略。此外，国内有诸如 BigQuant、果仁网等类似平台，提供不同市场和金融产品的交易。最后一个原因，则是 Python 本身广泛的行业应用了。目前越来越多投资机构的交易部门都开始使用 Python， 因此也对优秀的 Python 开发者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自然，这也让学习 Python 成为了更有意义的投资。好了，讲了这么多，那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一节课我们介绍了交易以及算法交易中的基本概念，也简单介绍了为什么要学习 Python 来搭建量化交易系统。量化交易是交易行业的大趋势，那同时 Python 作为最适合量化从业者的语言之一，对于初学者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接下来的几节课，我们将从细节深入量化交易的每一个模块，由浅入深的为你揭开量化交易神秘的面纱。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高频交易和中低频交易哪个更适合使用 Python， 为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对量化交易感兴趣的人，我们一起交流。